第十六章：勤修心田迎百福，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本来就是生命中本质的一部分。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体验各种不同的感觉。你说你只想享受快乐，但是问题你啦，你没有感受过不快乐，你又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就好像你越口渴，越能感受饮水的快感。平常时你会去真切地去重视有水饮的喜悦吗？唯有困在沙漠时，你才会体会到水对你的重要性。唯有你失去了双脚，你才会发现可以用脚行路是一件几咁幸福的一回事。是要等到你盲了对眼，你才会知道能够看到嘢是几咁幸福。是要等到你带住呼吸机，半条人命咁躝咗喺张床度，你才会发现能健康咁呼吸是几咁幸福。一直抱怨工作唔好，等你失业嘅时候，才会发现工作嘅幸福。冇错，人往往就要等到自己失去咗某样嘢嘅时候，才会体会到拥有某样嘢嘅幸福。而家嘅你有手有脚有工作，有对睇得清楚嘅眼睛，可以自由咁呼吸空气。可惜你并唔会觉得呢啲系几咁幸福嘅事。当你有一日失去咗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就会话：我愿意用我所有嘅财产去换翻我一对脚、一双手、一对眼或者身体嘅健康。但系点解喺你仲拥有佢哋嘅时候，你却从来都唔正视呢啲咁嘅幸福呢？反而盲目咁去追求你所谓嘅幸福。如果你认为你所追求嘅幸福先至系真正嘅幸福，而你为何又愿意攞嗰啲经过千辛万苦先至得到嘅幸福去交换你原本就有嘅嗰啲嘢呢？咁你话我想人生快乐多一啲，痛苦少一啲啫嘛？可以啊，宗教里面嘅神唔系同你讲咗啲最实际嘅方法咩？你能为别人带嚟几多嘅快乐，自己就能享受几多嘅快乐。想有钱就多啲做财布施，想有智慧就印多啲经书，做多啲法布施。想健康长寿就咪杀生，或者是多啲去放生。不过就喺我嘅观点嚟睇咧，唔杀生就系最好嘅放生，因为你放生咗雀仔，啲虫就会遭殃，因为虫系雀仔嘅食物。请问你系放生咗雀仔，定系杀多咗虫呢？不过做人嘅嘢，有时真系唔好将啲嘢谂得太复杂。宗教劝你放生，就系为咗引发你嘅慈悲心，系一种权宜之计。你听到做咗呢啲嘢对自己有好处，你先至会去做。渐渐做多咗，做耐咗，有感应啦，你先至会信。因为你信咗，你先至会借由宗教揾翻自己嘅灵魂，你先至会思考及发现，你嚟到呢个世界上系为咗做乜噶？其实全系为咗揾翻爱嘅真谛。宗教只系一啲有慈悲心嘅高阶灵，借由世间嘅一切，让你发现真正嘅你，提醒你应该翻屋企啦，翻到嗰个充满大爱嘅灵魂世界入边。咪在温温顿顿咁喺呢个苦多过乐嘅世界入边轮回啦，因为你乜嘢都带唔走。顺便喺度提醒你，千祈咪将宗教及神明当咗系你想一步登天嘅工具。佛教入边嘅诸佛菩萨都系一啲具有大慈悲心同大爱嘅高阶灵，佢哋之所以能成为高阶灵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通过咗人间嘅种种考验，了解咗所谓嘅自然法则，因为慈悲心亦是他们要通过的过程之一，所以他们的慈悲是不带有目的的，是一种自然的真情流露，是一种真爱。所以当他们感应到人间有人向老天爷抱怨自己过得好苦的时候，他们的慈悲心一起下凡人间，用人身亲自示范，示范如何才能成佛给你看。众生有感，佛菩萨就自然有应。可惜人间有寿命，佛菩萨他们不能永远不死地留在人间去破坏自然法则，所以只好给你将离苦得乐的方法写下来，叫做佛经。为什么叫做佛经？因为这些是他们累世修行到成佛的经过。为什么叫做佛法？因为这些是他们成佛的方法。佛真的很慈悲的，他从来就不左右你的自由意志，他亦没有说你一定要成佛。如果你只喜欢做人，他就将如何投胎做人的方法写在佛经上告诉你，跟你说怎样不堕入三恶道，全由你心的自由意志自己来选择。心中有大爱，万物就会为你所有。所以佛陀跟你说，万法为心造。如果你的心中有爱，世间万法都来你不何的，因为爱能包容一切的罪恶，融化一切的怨恨。佛经为什么有这么多部，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就是因为佛都是由幼稚园、 慢慢咁样读到研究所毕业噶。世上嘅人口咁多，每个人嘅程度都唔同，所以佛为咗方便所有嘅芸芸众生，就创造咗84000种法门，为嘅就系等每一个人都可以揾到能令自己快乐嘅修行方法。所以好多人修行修到一定嘅程度，就会产生矛盾。其实嗰啲唔系乜嘢矛盾啊，而系你进步咗，所以幼稚园嘅教科书咧已经不再适合你。禅宗教你参禅，净土宗教你念佛号，你会产生咁嘅疑问：究竟边个先至系真正嘅有用呢？我同你讲啊，其实每一个都好有用嘅，只不过如果你要修行有成嘅话，你只可以专攻一门。点解？就好似你如果想喺音乐方面有所成就，你就要先选择专攻作词作曲，或者系专攻乐器。其实选择信仰都一样嘅，你首先要决定究竟要相信嘅系佛教呢，或者系道教呢，还是系基督教、回教或印度教。你鉴定之后，就要一心一意、一门精进咁去学习同反复练习，就好似你学乐器咁，你一下学一下小提琴，一下咧就学一下钢琴。过咗一阵，又走去学下吉他。如果你选择作词作曲，但系一下学下古典乐，一下又学下现代乐，咁样三心两意落去，最后又点会有所成就呢？一阵听人讲净土宗唔错，就去学念阿弥陀佛；一阵听人讲禅宗好，又去打坐参禅；一阵听讲律宗好，又走去学戒律；最后见佛教戒律咁多，觉得顶唔顺啦，即刻改信耶稣，冇咁多规矩。点知信咗耶稣之后，又发觉食饭前要祈祷，礼拜日休息仲要去教堂，婚前又唔可以发生性行为。算啦算啦，最后就乜嘢教都唔好信啦，翻屋企瞓觉最着数。如果你抱住咁嘅态度，就算你唔信我同你讲嘅一切，唔信世界上有灵魂呢回事，我相信喺你嘅生命中，最后亦得唔到乜嘢真实嘅成就同幸福嘅喜悦嘅。其实宗教呢啲过程，只不过系为咗培养你嘅专注力，专注参禅，专注念佛，专注守戒律，专注到有一日你嘅机缘成熟了，就表示你已养成咗专心嘅习惯。你渐渐发觉呢啲高阶灵，只不过想你有一日能够自己发现，真正能够享受生命嘅，根本就系只得你嘅灵魂真我，而唔系你肉身所投射嗰个心理假我。当你发现真我嘅时候，你嘅人就会变清醒。呢种情形就叫做开悟。如果你仲系活喺醉生梦死中，坚持执着认为呢个肉身先至系真我，呢种情形就叫做迷。但系我喺呢度想再次提醒你，开悟同成佛其实系两回事嚟噶。开悟只不过表示你已经体会到你嘅本灵先至系你嘅真我，但体会归体会，当不幸来临或者系魔嚟考验你嘅时候，你稳得住自己嘅阵脚吗？你明知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提升灵性，当酒色财气来诱惑你的时候，你又把持得住吗？所以你靠修炼自己培养出来的灵性定力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有朋友问我，你这样算不算泄漏天机呢？我说那些讲出这些这样说话的人，其实都是整色整水、故弄玄虚的。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都是我苦读各种宗教的经典及佛经所得到的智慧领悟，所以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天机。因为就算我明明白白地跟你讲这些窍门，你最后都是要发挥自己相当大的意志力，你自己面对人生种种的不幸与身体带给你的欲望及魔所带给你的种种考验和诱惑，所以根本就不用怕泄露什么天机而最后得到天谴。因为纵使将整个宇宙的秘密讲给你听都没用，现代人的业障之心是很难看破和放下的。如果有人因为看了这本书悟了道，而因此开始修行，最后在未来世界中究竟成佛，我相信就算我落了地狱，他都会落到去地狱解救我的。况且以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牺牲我能成就他人，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怕字怎么写？一个心字旁，旁边加上一个白字，心里面一片空白，当然就会怕啦，因为没安全感嘛。我很清楚我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因为我只用灵的角度去看待，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就拿泄漏天机会遭天谴这件事来讲，如果我说灵魂是不会有生死的，它来到人间只是为了做功课是真的话，那我肉身死了，我的灵魂就要回到原来的灵魂世界。如果我讲的东西是假的，那我泄漏天机这句说话就一样不可以成立咯。你说是不是？ 总之用灵的角度看待事物，就会一切豁达，因为行与不行都是福，不是吗？成人之美亦都是我们灵魂要学习的课程来的，对不对？就好像有些人怕曱甴，仔细想想，其实应该怕的是那只曱甴才对，你踩得死它，它踩不死你的嘛。所以请问，如果我们由细学到的说曱甴是益虫，那些蝴蝶才是害虫，你现在又会不会怕蝴蝶而喜欢曱甴呢？就是因为这种恐惧已经由细在你的心中深植，所以你一世都是为了这种恐惧而恐惧。所以说恐惧本身才是真正的恐惧，灵魂是没有恐惧的感觉的。所以一个真正悟道的人是不会惧怕任何不幸的，因为越大的不幸就能够成就灵魂的灵性。记住，将魔当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来看待，千万不要将魔当成敌人，因为它只不过是来考验你成就你的。你真正要战胜的最大敌人根本就是你自己，用你的灵魂调转过来反方向思考，你才会脱离凡人的境界。